聆听改变世界，艺术改变生活。改变生活，北京音乐广播国家大剧院与您相约，这里有常年不衰的舞台经典，深入独到的名家访谈，精彩纷呈的演出实况，走进国家大剧院，艺术就在你身边。 欢迎收听国家大剧院，我是王卓。今天国家大剧院我们要一起来分享的是一场钢琴音乐会，是由钢琴家吴牧野来演奏的贝多芬钢琴奏鸣曲。这场音乐会的导赏主持人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主持人刚强。 大家好，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主持人刚强，非常开心能够在国家大剧院和大家见面。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是国家大剧院音乐厅二层北侧的爱与力量贝多芬生平与艺术展的展览的现场。那么我们今天即将为大家推出的钢琴独奏音乐会，也是全部主打贝多芬钢琴奏鸣曲，是由著名的旅法钢琴演奏家吴牧野为大家带来。所以今天啊，在欣赏音乐会之前，我们不妨先从这个展览说起。我们到里面来看一看。今天呢，为了更好的给大家介绍呢，我们特意邀请来了国家大剧院演出部钢琴系列的项目负责人张思瑶老师。张老师您好。 刚强老师您好。 您好。 上次听您那个梦幻曲，我这个余音啊还在耳边环绕。 又不敢当不敢当。 见到您了。欢迎您来到我们这个展览。 谢谢。 我们这是一个精心打造的一个贝多芬主题展。你会发现我们这个展览内容很多啊。这面是一个他的生平，这个对于初次接触古典音乐的朋友比较直观啊，把他这个生平的这个历史重要的事件，包括一些图片，我们都尝试了。那作为一个进阶的乐迷呢，我们这边还有很多丰富的细节。您一步这边， 您来给我们说说这个整个展览当中的哪些亮点和看点是值得我们格外关注的。 对，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很多你看到的这种手稿是从这个波恩贝多芬的故居他们提供的，是高清的这种扫描件。对于很多发烧友来讲，他们能够观察到手稿上的比如修改的细节呀，或者是笔记的变化呀等等。那么最重要的一个事情呢，是我们这次呢把钢琴核心的一个部分击弦机的模型我们给陈列了出来啊。右侧这个呢是现代钢琴的，左边这个呢是贝多芬时期的这个击弦机，它的这个结构就非常的这个简单。然后这幅图呢就是贝多芬去世的时候的那间房子，这幅插图非常的著名，它存在于各种各样的就是关于贝多芬的书籍中，几乎可以这么说，每一个喜欢贝多芬的乐迷心中都有这样一个客厅的这个心愿。所以我们这个展就专门把它给复制了出来， 复制了这么一个展陈， 咱们去看看。 来，我们看一看。 您看，这就是我们这个展的网红打卡地。就我们复原了这个客厅呢，希望能够给大家一个思考，就是说因为贝多芬的作品呢是创作在这些早期的钢琴。 钟声响起，音乐会马上开始。那今天我们要一起听到的就是由旅法钢琴家吴牧野演奏的贝多芬钢琴奏鸣曲。首先听到的是贝多芬的悲怆钢琴奏鸣曲。 回顾的这场约会是由钢琴家吴牧野来演奏的贝多芬钢琴奏鸣曲。那在当时音乐会演出的时候，正在举行国家大剧院贝多芬展。那现在我们也随着国家大剧院演出部钢琴系列负责人张思瑶，还有现场的导赏主持人刚强，继续看一看贝多芬展。 这两架钢琴我看也都是古董钢琴， 古董钢琴，啊，古董钢琴， 哦，这还能弹响， 嗯，您可以试试，嗯，当时的声音 啊，是吗？哇，仿佛穿越历史，弹到100多年前， 听到了这个车轮的那个吱吱嘎嘎的声音， 是，而且这个钢琴的结构是不是跟我们现代钢琴不太一样？ 非常不一样，非常不一样。这个主要是这个木质结构的，而且你会发现呢，琴弦呢是纵向排列的，全是竖着的，平行排列的。 对。 我们现代钢琴呢，它是交叉排列的。啊，这种现代的工艺呢，就减少了这种钢琴的泛音中的一些杂音。嗯，我们其实放在这里呢，也是希望提出一个概念，让大家思考，就是贝多芬当时在早期钢琴上创造的这种作品，是不是一定要用早期的钢琴去演奏它？嗯， 而且呢，我看到咱们的那架钢琴上，专门把这个手稿放得很凌乱，哎，地上还有两张，我刚才刚想捡，发现不对，这个就是专门这么设计的， 就是要这样啊。而且我们有一个投影哈，啊，要奋笔疾书，你看 啊，对，这个投影上面让我们看到了大师仿佛正在创作，一个一个音符从他的笔尖， 对， 记录下来， 流淌在这个乐谱上。当时有一个段子说，这个一个人的这个工位的这个整洁程度，能够看到出他的这个灵感是不是很旺盛。贝多芬的灵感确实很旺盛， 这就是贝多芬的工位， 工位 也是他的功力。 国家大剧院自从开院以来，有太多位全世界最顶级的钢琴家都曾经在大剧院演出。当他们来到国家大剧院以后，就会留下他们的手模。 我们接下来呢，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展区。你看，我们是个折线墙，我们这一面呢是往年来大剧院演的这个贝多芬主题音乐会的精选。 哦， 比如说穆特大师，然后这个布赫宾德，祖克曼，然后艾森巴和郑明勋，包括这个波恩的这个贝多芬交响乐团的音乐会。当然了，我们陆陆续续还会有很多音乐会，可见喜欢贝多芬的这个朋友们是太多太多了。 而且给我们留下的音乐素材也是取之不尽用之不尽。哎，突然发现这手模是哪两位大师？ 这个呢是国家大剧院呢有一个品牌的板块叫国际钢琴系列，我们会邀请这个享誉世界的钢琴大师在全年每隔一个月吧，基本上就会给大家带来一场钢琴独奏会。 这是 艾丽索·维萨拉斯，这是一个俄罗斯学派的女钢琴家。科瓦切维奇是这个美国的一个钢琴大师。 哦，男性的手呢还是确实比较刚毅的女性的手还是柔软一些。 对，而且你看他这个手指和这个手掌的比例好像对于钢琴演奏者来讲是一个蛮关键的是吧。这个维萨拉斯奶奶呀特别的这个有意思就是她当时说我使多大劲儿，我说您就怎么弹琴怎么使劲儿一下上去，您看， 就是钢琴家手指的力量不是一般人的手指， 指尖力透纸背，这一下这种感觉，重量的运用特别的合理。 就是看到这些手模这些细节，我觉得特别重要，就是它留存的是当时的那么一个瞬间。 对， 但它其实呢，就把当时大家的记忆固化，让我们什么时候看到这个，都能想起那个时候我们在聆听音乐，在走进大师的时候那种内心所荡起的涟漪。 在贝多芬的钢琴奏鸣曲当中有几首是特别出名的，比如像悲怆，像黎明，还有耳边的暴风雨。我们听到的都是由旅法钢琴家吴牧野他在国家大剧院举行的这场贝多芬钢琴作品音乐会。 Thank you. 首贝多芬的第十七号钢琴奏鸣曲创作于1802年的夏天。这首 D 小调奏鸣曲可以说是贝多芬最受欢迎的奏鸣曲之一了，因为它是贝多芬最富有美妙诗意的作品，明显地表现出贝多芬创作中的浪漫主义精神。 我觉得借着这个机会呢，也可以跟大家说说，因为我听说有这个叫奏鸣曲和奏鸣曲式啊，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吧？ 特别专业啊， 崔瑶老师给我们解释一下， 奏鸣曲式是一种曲式结构了，就是曲式的结构嘛。因为音乐是一个时间的艺术，那么演奏家在舞台上就是时间的魔法师，带着我们所有的观众就是在经历整个的这种时间，那么。它在每一个时间上呈现出不同的声音，这个实际上是一种曲式的结构。奏鸣曲呢，它分为几个乐章，并不是每个乐章都是采取奏鸣曲式的写法，所以特别重要的是，就是当钢琴家在演奏一首奏鸣曲的时候，会有不同的乐章，然后乐章之间呢，可能会即兴的或者是安排好的有一些短暂的停顿，这个停顿实际上是整部作品的一部分， 是不是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留白而已？ 对，哎，对， 是情绪间的留白，就像中国的山水画、水墨画一样，是吗？ 有道理。 所以其实在乐章和乐章之间，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是不能鼓掌的，对吧？ 不能鼓掌啊。而且其实我个人认为这个乐章之间的这种留白实际上是音乐最美丽的一种魅力之一。 桥上走的那一句，我没到你别起雨，你就把头转过去，拨给我消息。我欠你啥子嘛，我啥子都不欠你的，你问我真理没真理。走走停停不如定定，凄凄切切说句谢谢。等等不必等等，等等别等等。想走的那一句，我没到你别起雨，你就把头转过去，莫给我消息。我欠你啥子嘛，我啥子都不欠你的，你问我这里没这里。走走停停不如定定， 本期我们将探索北京中轴线上的人间智慧——万宁桥。 万宁桥是北京中轴线700多年历史的重要建筑。 王府花园也有一个自己的中轴。 当你感受到一个辽阔的土地上面有一根屹立不摇的力量，我觉得这个就是中轴线要传达给全世界。 本周六晚20:20，最美中轴线燃情开唱。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聆听改变世界，艺术改变生活。北京音乐广播国家大剧院与您相约，这里有常年不衰的舞台经典，深入独到的名家访谈，精彩纷呈的演出实况，走进国家大剧院，艺术就在你身边。 贝多芬四首最为著名的钢琴奏鸣曲，今天我们就要听到的就是由钢琴家吴牧野带来的这场音乐会。钢琴奏鸣曲的创作贯穿了贝多芬的一生，就像贝多芬的音乐自传，集中表现的是他在音乐形式上的探索和创新。那今天我们听到的悲怆、月光、暴风雨、热情，都是来自于贝多芬奏鸣曲当中最著名的作品。那在今天音乐会开始之前呢，我们的导赏主持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主持人刚强，还有国家大剧院演出部钢琴系列项目负责人张思瑶，对钢琴家吴牧野进行了采访。 你看看， 哎呦，这通过这段窗口直接能看到音乐厅里面哈。 这是我们的一个建筑上的设计，能够展现这个音乐厅的全貌。 那就说平时我们的参观者或者观众，哎，经过这儿的时候就能够看到音乐厅里面了。 没问题，而且呢，有时候呢，在排练的时候也能够看到。 哦，啊， 我们最大的平衡了这个观众的这个参观需求和艺术家的这种排练需求。 哎，我记得以前在里面观看演出的时候没觉得这儿好像有个窗户。 以前你看到可能是这样的，这就你就熟悉了， 瞬间就能关上。 对，我们有一个小技术。 哦，这高科技真是。 对，当然牧野呢国际钢琴家嘛，他呢本身也不是很在意这个事，所以我们就远远的看着他。 我看牧野现在正在很投入的彩排呢，看这个样子是不是今晚的月光 格外皎洁我们现在去跟他打个招呼吧。 好， 好。哇，牧野你好呀。 哎， 呀！ 哎呀，哎呀， 太开心， 也太幸福了， 又见面了， 是， 哎呀，好长时间没有见， 是是，又见面了，太高兴了， 特别开心。 刚才我们在旁边欣赏，哎呀，简直陶醉了。今天整个的曲目安排，因为都是主打贝多芬钢琴奏鸣曲，我看到那个节目单上应该是8、17、14、23，对吧？也就是说是悲怆、暴风雨、月光和热情。为什么会选这四部钢琴奏鸣曲呢？ 因为这四部钢琴奏鸣曲我首先是非常的热爱，然后也考虑到大家对这样的一个曲目和名字都是非常的熟悉，这样的话更容易跟大家贴近。再加上它和我自己目前所感受的音乐比较吻合，我希望把这样的一个内心里面的音乐形象，包括整体的贝多芬的这种交响性和他在人生中的顶峰中所创作的所有的这样非常著名的，之所以他著名，因为他非常经典啊。 对， 所以来给带给观众朋友们。 太期待了！的确，这四部钢琴奏鸣曲，可以说是耳熟能详了，大家。 刚才我们两个时隔50米，看到你这个发丝哈，在这个月丝中飘荡，哎，心生感触。 贝多芬第23号钢琴奏鸣曲《热情》，就是此刻我们听到的。贝多芬32首奏鸣曲是钢琴演奏家们的试金石，是无数音乐学习者的年少的一梦，也是令万千乐迷流连忘返的皎白月光。在这32首钢琴奏鸣曲当中，最被大众熟知的就是《悲怆》《月光》《暴风雨》和《热情》。这四部作品都涵盖了贝多芬钢琴奏鸣曲早中期的作品。在创作期间，他经历了爱情的失意、病痛的困扰、内心的孤寂，但是他的音乐在悲剧当中获得了新的生命的能量。 Thank you. 贝多芬这位音乐巨匠的超人意志力，对生活的激情和是与邪恶斗争到底的决然力量，都在他的音乐当中体现。无论是他的交响曲，还是像耳边听到的只有一架钢琴的钢琴奏鸣曲。 就忍着，恐惧要成心魔。 没有谁占据我的心，不为谁而落，再决定任我死与活。 我们给这几部奏鸣曲起的名字，什么月光啊、悲怆啊、暴风雨啊、热情啊，其实都是后人添加了一个标题，并不是贝多芬当年创作时候就说这就是月光，对吧？并不是，可能并不是作者的原意，也许接近于他的意思，但是呢，这样一个标题加上来之后，反而也被大家广为接受了。你怎么看待这种给一个音乐给一个大师的作品去加这么一个标题？ 这其实就是相当于刚开始他把他音乐创作出来的时候，给一帮像咱们这样的好朋友在一起演奏，哎，那很可能好朋友觉得，哎呀，我觉得听这个感觉像是什么时候的月光，或者是哎呀，我感觉这时候忽然外面下雨了，或者真实的他当时写的时候外面就在下雨啊，他就把它写下来，但他并没有说，那大家可能就从这上比较容易记住。 一说到月光我就觉得很激动啊，因为我觉得在我看来啊，这是最能代表贝多芬奏鸣曲的一首，最关键是我能弹一点，别的我不会弹。 那太好了呀，让我们 那这样哈，咱们不妨啊，也把我们心里面最能够代表贝多芬的那一段音乐啊，咱们要最能代表在你们心目当中啊，最能代表贝多芬的那一小段，我们来交流一下好吗？ 好呀，太好了。好呀， 那我就斗胆了啊。 好，请。 可以，实在是不错，我属于胆大妄为了。 听了您的这个演奏呀，我就觉得您应该是在这个标题和这个文本之间有了一个倾向，是不是？ 是，好像在着力去营造啊，就从我这个很业余、很业余的角度，也想去打造一个就是湖面上，波光粼粼啊，月光映衬的这样一种感觉。 说到这儿呢，我可就要来跟你们分享。 有请，来来。 你知道我除了带文件呀，我身上有时候还会带一些谱子。我这个发现呀，第六号钢琴奏鸣曲呢，它中间有一段特别迷人。我们通常会觉得贝多芬是一个比较愤怒的人啊，这种的，但他会有这种感觉。好听了吧？ 这种感觉，对， 很好。像后面这段后来就被舒伯特给学去了。 对， 这个每次我看到这个片段呀，我就觉得贝多芬在这个片段就特别反差萌。 大家也觉得可能因为他说都说他命运坎坷哈，可能写出来的东西要更苍凉，或者是沉郁有力量感。但是这一段确实是带给人不同的那种心情。 就他首先是一个普通人，首先是一个普通人，但是他伟大是因为他在艺术上的这个不断的向前探索。他就像一个暖暖的大叔，28岁、30岁这种，哎呀，特别温暖。哎，那么就我们都谈完了，牧野老师， 我们 您觉得？ 有请牧野。哎， 那我看看啊。 太棒了，太棒了！我感受到了这个差距和这个巨大的差异。 不， 我这个湖面就平静的一丝波纹都没有。但是我觉得你的气息、钢琴的气息、音乐的气息是合一的，让这个湖面月色下的湖面呢泛起了波纹，但又很平静。但是并不是平静的像一块布一样，它还是有涟漪的， 深不见底的， 是，所以它是投下了心湖的石子，泛起了内心的涟漪，这样的气息，这样的节奏更能打动人。 非常感谢二位呢，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分享，给我们带来贝多芬的力量， 非常感谢， 也让我们欣赏吴牧野的魅力。 非常期待将来我们有这样的机会在一起，朋友之间聊音乐。 我想，可能这也是真是音乐的真谛和本质。 对。 很多人认识古典音乐，走进古典音乐，了解古典音乐，可能都是从贝多芬的作品开始。就连小学生都会知道贝多芬《月光》背后的故事。那此刻我们听到的就是由钢琴家吴牧野来演奏的贝多芬钢琴奏鸣曲《月光》。Thank you. 国家大剧院，今天我们听到的这场音乐会就由钢琴家吴牧野将贝多芬四部脍炙人口的杰作表达中国钢琴家的强者独白，从悲怆奏鸣曲第一乐章明亮希望与黑暗绝望交织矛盾冲突的影子开始，一直到月光奏鸣曲宁静深邃又难掩悲哀的柔情，此刻我们听到的就是贝多芬著名的月光奏鸣曲。那今天国家大剧院节目也在吴牧野的琴声下结束了，之后播出的是九七四Live Show，回听节目可以到听听 FM 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搜索国家大剧院。我是王卓，下期节目再见。是当时等我等少年。 幻觉，可是你在眼前，我怎么忍心去。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九七四 Live Show。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FM 九七四。